地球里有个我， 在怀中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Forever love.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所以我洒下了泪珠，就像个串串珍珠，那是对你真爱的情。对你的真情流露，所以我洒下了泪珠，就像那串串珍珠，愿你有

处相见，此地转天圈，当一念改变，如过眼云烟。在季节变换的天空里，你悠悠荡荡不已，在心 969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在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荣。 渐渐就要说再见，往事一幕幕的重演，默默流连。从你的心儿到彼岸，比我给你的还要多。往后的梦，叫我向谁说？ Cheers. 许明天我在海角，也许天地天结束不能再演，天气说变也会变，谁能够预言下次相逢的地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没有霓虹灯，路边的街道，路边的渔村，马祖庙的小巷的人们。 加上你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，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。门上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，子子孙孙永保佑，世世代代传香火。 放了感情，你却任他枯萎。